这位无助呢，这一句答得好了。这是真正的呀，有了心得了。诸位晓得，我手这里说一个动，哦，你这个手是动的，我这个剑是静的，有没有物呢？没有物。为什么没有物呢？常住真心啊，它不是动静的静，它是寂静。寂静不是动静的静，动静的静那个静还是动，为什么？它是相对的，由动显出它的静，由静显出那个动。而常住真心是如如不动，超越了动静，这个才叫真正的寂静啊。所以我难这一句答得好了，上无有尽啊，尽也说不上，因为你说上一个尽。那么再问问他什么时候动过啊？他动过之后才能叫尽，他从来都没有动过。连那个尽都按不上。谁为无助？无助就动啊，连静都谈不上，还谈什么动？这个境界好啊，这是真正有了心得了。下面佛给他印证，佛言如是啊。那么从此以后，我的阿难渐渐入了门了，渐渐入了道了。诸位同学在这里啊，应该要留意。我们图书馆的讲座，弥陀经给说弥陀经疏陀给这个楞严经。我们是采取细讲，讲的细，时间当然长，这是必然的。过去我们讲弥陀经疏钞四年圆满的，讲了四年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也打算将这个疏钞给这个楞严经呢，我们也定这个四年讲圆满。四年当中，诸位要是开了悟了，上根立志啊，不算慢呐，相当快了。那么其他的经呢，我们是略讲啊，我们不细讲，进度比较快。这个两种啊，进度是慢。希望同学们要在这个里面去体会，不能粗心大意啊，要细心去体会。那么我呢，就是刚刚的入门呢，门还没入啊，方向对了，方向很正确的。那么佛在进一步的诱导他，如来与世通轮掌中飞叶宝光，这是佛在手掌放光，在我南右，这光在我南右面，即使我南回首右盼，佛光啊在我南右面，我南就把头转过来看一看，又 放一光在我南左，这个光忽然又放在我南左面，我南往左面看看，这我南头摇动了，啊，一会儿这个右，一会儿左，头摇动了。这是实现一个境界。佛告我南，如头今日因何摇动？你现在为什么头摇来摇去呢？我南言：我见如来出妙宝光啊，来我左右啊，故左右观头自摇动。我南如盼佛光，左右动头，唯如头动，唯复见动。拐了好大一个弯，就是要问这句话。因为前面境界是静的，佛手这个境界是动的，自己是静的。现在什么境界动啊？他自己头也在动。这就比前面意思要深一层了。所以再问问他，是你头在那里动，还是你见性在那里动？我们看过呢，答复世尊：我头自动，而我见性尚无有止，谁为摇动？这个大法跟前面意思是一样的。见性呢，动静两边都不落。这个我先前给诸位举的比喻，我们心里面的念头是动的，我们这个身体呀，这个细胞的新陈代谢的时候，刹那刹那都是在动的，是生灭的。可是我们的见性呢，却是不生不灭的。那么就在我们这个一身上，谁是自己，谁不是自己，这不很清楚地看出来了吗？我们能见的见性，能闻的闻性，从来也没有动过。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当中讲过多少遍，也举过多少譬喻啊。诸位要悟入进去之后，你的人生宇宙观呢，必然改变了。什么样的境界？这个境界不可思议，正像《心经》里面所说的：“照见五蕴皆空”啊，那个“照”就是观照般若，五蕴。我们这个身，物质的这个身体，这是色法；受想行识是心法；五蕴就是身心。我们整个身心呢，原来是空寂的呀，五蕴皆空啊，度一切苦厄，从此以后啊，一切苦啊都没有了。苦因是烦恼，一切烦恼不生，一切的果报啊不受了，这都自在。所以说，没有悟的时候，我们有五种受，苦乐忧喜舍有五种受。悟了以后啊，这五种受没有了。这个道理我们在过去讲十四表第四表里面说过多少遍啊， 讲题目的时候就给诸位说，当前所受是暂时的。为什么说暂时的呢？你的时候才有，无量时候就没有了，所以是暂时的呀。什么样的苦不受呢？给诸位说，六道轮回之苦不受了。这个才叫学问呢，真正的成就。超越不了六道轮回，谈什么成就？现前苦乐忧喜舍还没有看破，我们谈不上功夫啊。苦乐忧喜舍看破了，真正有了主宰了，一切境界里面呢，如如不动，这个叫做功夫啊。我们从楞严经看到这个地方，这第一卷快完了，我南尊者才得一点消息，佛弟所讲，这是一点消息啊，他得到了消息啊。这个消息是亲自得来的，不是听别人说的。在四家行里面呢，这叫暖法，好像虽然还没有接近火啊，那个暖气呀、啊已经先感受到了啊，他已经觉得这个温度渐渐的上升了。那么我呢，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境界，佛给他印证，好，很正确。在这里，在此地，我特别要提醒诸位同学，无论是什么人，在你大彻大悟之前，一定有这个现象。那么这个现象保持的时间是长是短，与个人根性有关系，根性利的时间短，就如大彻大悟，更一点的时候呢，时间长，啊，有了这个境界，说不定三五年之后再开悟，啊，根性利的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，一二年一两个月当中有开悟，啊，所以这个境界现前是好境界。这就是确确实实把这个宾主成空啊分得清清楚楚。于是如来普告大众，若复众生以动摇者，名之为尘；以不住者，名之为客。如观阿难，投资动摇，见无所动；又如观我，手自开合，见无书卷。这些话都好懂，但是佛所讲的话是话中有话。言外有言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。 言外之音我也不必说出来了。让诸位啊自己去揣摩揣摩，如果揣摩不透，你可以看看古人的注解。那么在我们台湾流通的最普遍的是圆音法师的楞严经讲义，可以看看，但是最好啊是先揣摩然后再看看，先揣摩着看看我悟的这个道理，再把这个圆音法师这个讲义打开对一对看，哎，我悟的跟他一样不一样？如果不一样了，比较比较，是我的高明啊，还是他的高明？这样才有受用。如果要想偷懒，这个不懂，不懂好，马上查讲义看看，把自己的悟门堵死了。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。好的方法是不看古人著的，自己去悟，悟了之后跟古人两个比较对照，这是好办法。当然能够这样修学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，可是我们现在有个方便，这个方便就等于说祖师给我们许多提示，这个提示就是诸位现在看这个本子科判，科判是提示啊，历了科判完全看经文呢真是很不容易看得懂，可是现在这个科判这样一分呢，里面的意思清清楚楚，再要不能悟呢再去看这个讲义。下面是世尊责备大众的话，当然也是开示的话。云何如今以动为身，以动为静？这一句是责备。前面已经开显一切动摇不住之物是属于客尘，不是实实在在的身，实实在在的境。这个话意思很深，正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我们现在自己要认为这个身就是我自己的身，外面境界是真实的境界的，大错了，这叫迷呀，这个不是悟啊。此地所讲的身就是我们一般人在佛门里面所羡慕的金刚不坏身啊。所谓静如如不动的静，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佛身佛境佛境界，那是真实的，也就是般若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， 真实相。我们要以动为身，以动为静呢，这是错的。可是我们想想，哪一个在日用平常之中不是以动为身，以动为境界，一昧的执着而不肯舍离，正是佛祖所谓诸妄一真啊，自造生死啊。下面我们看佛所讲，从始即终，念念生灭，这个意思是紧接着前面的。既然前面已经说明了，如果说真正的体会到、承认了啊，说动是身境，就应当要悟知啊，身境全是课程。身境既然是课程，就不要再执迷了啊。这样就超越轮回了，就了断生死了。佛这个责备是有很深的意思，正是我们现前的境界，我们话听懂了，意思也明了了，也有一点方佛相国难尊者的样子。可是怎样呢？事实上境界转不过来，我们还是执着这个肉棍子是我的身，一天胡思乱想的，这是我的心，不能舍弃吗？这就是境界转不过来啊。从始即终，所谓从无始界以来啊，一直到今天，念念生灭，这个就是起惑迷惑。对自己的本身，对于外面的境界完全不了解，真实状况不了解。下面两句，一时真性啊，颠倒形式，这是造业。那么在此地，这个一时两个字是比喻，真性还会一时的吗？不会的。为什么说一时呢？因为迷了，迷了真性起不起作用呢？真性还是照常起作用，不能说迷了真性就不起作用了，迷了还是起作用。迷起的作用跟悟起的作用根本就是没有两样。那么什么地方不一样呢？悟的时候起作用啊，念念明了，一切都明了。迷的时候起作用是念念无知不觉。你比如说这些话都是真实话，诸位入不入这个境界 是另外一桩事情啊，那就刚才讲了，是个人行劫功夫的问题。我们眼前一切境界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我们的真心所起的业相。无聊的时候，在佛的地位上也是这个相；迷了的凡夫这个境界还是这个相。所以说，再深不增加一点点呐、啊，再烦也没少一点点呐、啊。可是无聊的人啊，一切明了啊，这叫做菩提。身心清净啊，绝无烦恼啊，这叫做涅槃。悟的人他就有这么自在啊，而迷的时候虽然一样起作用，他对于事事物物都不明了。身心与境界相接触的时候，生许许多多的烦恼。所以我们说迷悟，可以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，感受不一样。悟了以后，一切法都得其真；迷了的时候叫颠倒行处。迷了的时候给诸位说，天天念佛拜佛都是颠倒行处，悟了的时候杀盗淫啊都是佛法。这个境界是很高的境界，越说越难懂了，越说越玄了。别注意，事实是这样，悟了之后叫事事无碍。所以是烦恼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。悟了的境界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不悟的时候是处处成障啊，所接触的都是障碍啊。一天到晚念佛还是障碍，念佛还算烦恼。所以佛法了着重在个悟处啊。下面就是信心是真的，任务为己。这个就是说的苦，你看看惑业苦，佛在楞严经里这六句话怎么说的。前面讲疑识，这个地方也讲识，这个识都是当作迷识讲，并不是真正识，是迷。啊，任无为己，无是什么呢？森罗万象，这是外境，我所有。自己现前的这个无蕴的身心，这是无啊。把这个东西当作自己一切苦报的根源，轮回始终自取流转呐、啊。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谁也叫你在轮回里头流转不息呢？生生死死啊，谁叫你？ 谁主宰你的？这个现象与玉皇大帝不相干啊。外国人的上帝也管不住，管不住啊。与阎罗王也没交涉，谁知道的？自己知道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佛说的很简单，就是认不清哪是客哪是主。乔陈诺尊者所以能够超越轮回证得菩提涅槃，他的本事就是认得哪是客哪是主。在此地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说明，可是消息都透出来了。佛对于我呢两次的勘验就很明显了，见性是主啊，除了见性之外的皆是客。我再拿心经前面这几句话，心经大家常念260个字，好好记。照见无蕴皆空，照见是主啊，无蕴是客。照见是不生不灭，色受想行识是有生有灭。照见那个照是不动的，受想行识是动摇的。心经天天念，有几个人从心经里头悟入了呢？好，这个摄幡显见的第二段呢到这里讲完了啊，我们时间也到了啊，下一次再接着讲第三段啊。因为有些同学告诉我啊，说我讲经这个速度太慢了，今天稍微快一点。